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二节， 嗱就呢个七二一四周月，咁啊元朗今日都有人去示威嘅，咁啊啲防暴队就严阵以待，咁但系即系只系行礼如仪啫，大家睇到系嘛？咁呢度咧就有啲人就连即系将佢连接到去呢个区议会选举，因为嚟紧嘅礼拜日十一月廿四号咧就系、是、新一届嘅区议会选举啊。咁而家照目前嘅情况睇咧，就系话。大家如果留意喺啲社交媒體裏面、啊、或者有啲報紙嘅報導，你都知道政府就堅持話呢一場選舉呢就一定要如期舉行、啊、當然佢哋考慮到好多問題嘅。講返建制派最初佢哋嘅研判呢就會輸到甩褲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個結果都係可能輸到甩褲啦，咁所以呢就畏戰。咁就於是咧就同政府講喂，不如取消咗個區議會選舉啦，或者暫緩啦，等件事平息咗先啦咁樣。咁於是大家亦都留意到咧，喺大概係十一月頭左右啦，十一月七號先係十一月七號呢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啊，民建聯嘅元老啊葉國軒，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，就喺電台講咧。佢話：如果喺投票前一個禮拜衝突持續，政府應該劃下死線押後選舉。咁好啦，而家係選舉前一個禮拜，有冇持續衝突呢？ 有 啊，有嘅、哦。理大嗰單唔算啊，係咪？咁係今日啊，平靜啲啫，係咪？而家理大入邊仲有成過百人咧，係咪？咁今日七二一元朗，你睇到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冷清清，咁就啲人就可能覺得喂。咁你唔需要定死線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喺十月七號，即係呢個葉國軒講呢啲說話嘅時候，當時就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亂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佢就有呢種咁嘅睇法啦。咁關於即係取消個選舉啊，或者暫緩個選舉，我都即係喺節目度講過㗎啦。根據區議會選舉條例咧，就要由呢、這個行政長官即係憲報度宣布嘅啊。咁但係咧，只能夠延後兩個禮拜。根據法例就係咁，如果你係要取消或者再延後嘅話咧，你可能就要引用緊急法啦，係嘛？咁而家睇到緊急法已經喺高等法院攋咗嘢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計個條數啊，制唔過啊。仲有咧就係、是、理工學院嗰日，即係理工大學啊，即係嗰幾位啊，即係入去所謂勸降嘅嗰幾場嗰場大龍鳳做咗之後咧。咁就似乎喺嗰個民意上面咧，就大家覺得嚇，呢場選舉未必可以取消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有阿大輝啊，有呢個曾玉成啊，尤其張達明，張達明就好似笑啊，喺 Facebook post 一段嘢，好感謝警方嘅配合啊，同埋好理解啊，尊重警方嗰個執法啊，呢啲咁嘅彈頭學者咧，就係唔死都冇撚用嘅。我話俾你聽啊，你話我話啦，係咪？佢試過喺 Facebook 度叫教啲人點樣出嚟啊？啊點樣投降啊？早講撚咗噶啦嘛，已經係後屘就去扮演呢個角色。呢、這個八成咪九成九係政府叫佢噶啦嘛？屌你諗真係啱唔啱啊？一個葉劍源，佢代表教育界功能組別係嘛？呢、這個吳家產咧，泛民主派呢、這個咧都係最保守嘅一個嚟嘅。所有啲泛民主派功能組別嗰啲全部都撲街嚟嘅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冇一個係無辜嘅，又係你係功能組別啊嘛，已經係係咪嗰、那个成个 mentality 好捻清楚嘅球、哦，系咪？叶建源、曾玉成、 曾玉成是有任务，咁而家好捻清楚啦，系咪？大家都睇到啦，系咪？佢自己都认，但系佢唔会讲俾你听，嗰个朱镕基个孙女，咁你出面全又冇证据，包捻到个头冚晒，咁零零舍舍一个人，唔使俾警方拉嘅，咁佢系咪十八岁以下？梗唔系啦，系咪？咪要问阿曾玉成，你带呢个人出嚟，呢一个人有冇俾警方拘捕先？应该要俾警方拘捕噶嘛，系咪？所以呢啲嘢咧，数计讲好捻快，真相大白噶啦！我而家话俾你听，唔理啦，系嘛？咁成件事呢几个人亦都系又感谢佢啦，起码有啲人话救咗呢六百人啦。咁呢六百人系因为有你哋同佢讲唔会俾差佬打嘛，系咪？咁事实上亦都唔会俾差佬打啦。去到差馆落口供嘅时候，都系攞份口供，跟住就屌你笑你十二月廿几号再嚟咁样， 唔使打已经系黄恩， 又唔使打又唔使扣留你啊嘛。咁事实上系即系佢做到啦，系咪？佢话我有交代咧，唔使俾人打。我话你唔使俾人打啊嘛。咁而家出嚟嗰啲咪要俾人打咯？而家想走嗰啲咪俾人打咯，系嘛？佢而家又唔供你，佢屈死你为止呢百几人，你出嚟佢就打你兼拉你。咁如果之前你接受劝降嗰啲咧，就唔使打。即系而家就咁样，佢分化你啊，根本亦都系，系嘛？好啦，呢、這个就各有各唔同嘅评论啦。咁但我觉得呢个系任务嚟噶嘛。咁呢个任务同区议会选举冇关啦，梗系有关啦，大佬，系嘛？咁所以到咗呢个阶段咧，区议会选举就好难取消噶咯。系嘛？喂，十一月八号啲报纸几多张啊？文汇报啦、星岛啦，系咪？用咩讲救新界市民？有咩暴乱未止，选举衰停？ 全部头版广告啊！ 屌你，全部头版广告啦，系咪？咁而家情况又唔同啦，系嘛？咁亦都可能有啲建制派佢研判或者做内部民调，觉得佢未必会输到甩裤都未定嘅。OK， 咁仲有最重要嘅就系、是。成件事泛民有反喺后面操作噶嘛？即系话咧，而家你勇武派咧呢两日一定唔捻可以搞事。 系一搞真啊， 系嘛？呢个形势已经做咗出嚟噶啦，我可以话俾大家听。嗱，你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啦，我唔评论，系嘛？我废捻事，你话我而家屌你啦，咁喺度分化啊，又即系益建制派，我唔捻评论，但我将我客观嘅事实话俾大家听，系嘛？你成個泛民都在後面操盤啦，喺度操作啦，政治操作啦，係咪？個目的就係要令到選舉能夠順利舉行，然後你贏呢個建制派，係嘛？甚至有啲人喺度鳩噏，呢個係一個公投，公乜撚嘢投啊？個民意仲唔清楚咩？而家幾時直選都係非建制派贏㗎啦，係咪啊？係除撚咗區議會，係咪啊？因為區議會係街坊組長嘛，啲區佬嘛，你要做地區工作㗎嘛。蛇斋饼种米地区福利同埋佢有庞大嘅资源，咁你唔能够去选咁样啫嘛？仲有啲选民系盲毛多啊嘛，系咪？呢啲盲毛就系嗰啲长者乜真系乜捻都唔知道，呢、這个冇贬义嘅，系咪？屌你谂啊！你叫我投咪投咯，系咪？啲阿婆系咪？我都试过去洗楼，都试过个阿婆话俾我听，哎呀，叫我投嗰个咩梁咩啊？嗰个叫咩啊咩啊？ 投边个都未知啊！ 投边个都未捻知，系嘛？就系讲咗个 number 俾你听，你系嗰个姓梁嗰个女人啊！咁啊，狗西啊！屌你老味，真系系嘛？你知道边个狗閪啦？系嘛？系咁捻样操作嘅，系咪啊？所以你泛民又喺后边度操作，系嘛？咁好啦，而家咪屌你咩啦？即系李大嗰单嘢，又即系几乎等于系即系而家等于落幕啦，系咪？嗰百零个就凄凉啦，就喺度呕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大家去做呢啲舆论，咁呢个选举咪真系一定要举行咯，系嘛？所以听日、后日、礼拜日都唔会有事噶，系嘛？咁啊，中间有好多阴谋论啦，甚至有啲人教你点样投票啦，系咪？喺网上你睇到噶，啊，即系好多人 share 呢啲啦。譬如个印咧，佢又会整湿啲啊，咁整湿啲咧就等你吸落去咧就黐捻埋一边，跟住当废票啊咁样。咁我又想問，咁佢係咪知道你一定投俾泛民主派嗰個印先，即係濕啲咧？ 萬一投俾建制派， 即係當廢票。你話係，你話係咪？即係呢啲嘢係唔撚 make sense 啊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咁你為撚咗達到目的就喺度鳩噏，係咪啊？我覺得啱唔啱啊？喂，我哋要投票知道不記名投票，屌你乜隔撚住，跟住攞個印，嗰、那個印濕啲。喂，咁建制派都有機會個印濕啲，係咪啊？即係投俾建制派嗰、那個嗰張票唔係話。喂，你去入去嗰格咧， 嗰啲就知捻到你系投俾建制派或者投俾民主派嘅，咁然后个印啊特登整湿啲。如果你投俾民主派，系咪咁解咧？系咪黐捻咗线咧？真系系咪？呢啲嘢喂，你系冇常识啊嘛，大佬。咁如果咁成个选举都系假嘅咧，冇捻去投啦，大佬啊！咁建制派使唔使惊到濑尿啦？系咪？即系我输四百票，我都从来唔会从阴谋论角度出发嘅。我而家话俾你听，冇证据就冇得讲嘅，系咪？我可以怀疑。系嘛？但有啲我知道点解搞咧，我输嗰啲我就可以讲啊嘛。雷喂，戴耀廷就一个系嘛？系嘛？好捻简单嘛，共产党系嘛？喂，啲人打电话我选区，喂，大陆投俾游慧晶啊，郁文够票噶啦。如果咁可以攞多席啊，我哋咁样样噶嘛，系咪？喂，千真万确噶呢啲系，屌你老母喺你民主派做噶嘛？有啲系仲好似系除咗民主派做，仲有共产党又做啊嘛？咁样先厉害啊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屌你咁都系，我都系输四百啫，呢啲好鬼危险啊！讲就讲，系咪？屌你啦，冇少啲郑松泰嗰个区，屌你老尾，净系佢自己个区，我唔会输呢四百票噶，我话俾你听。不过咧，呢个系上帝对我嘅眷顾。而家喺立法会都唔捻知点算， 系啊， 系嘛？已经被人拉捻咗噶啦， 系啊， 九成拉捻咗噶啦，我而家话俾你听，告捻埋暴动罪啦，系咪？准备坐几碌噶啦，我话俾你听。所以有时咧，即系我哋信耶稣嘅人咧，真系讲就讲嗱，唔系氹鸠你信耶稣，即系我哋就真系因为信耶稣，耶稣爱我，如果你人真系咁啊，所以唔好叫我再选，OK， 警告你 ，OK。系嘛？你而家好缅怀我啲片一件事，屌你呢两日无端端有段片好卵笑，叫做拉阔咩？剪捻咗段片出嚟摆上去，话黄毓民屌你咩？屌鸠呢个林郑月娥，哇！屌两日六啊几万人睇，呢段旧片旧捻都唔够咧，咩我冇钱收嗰度惨啊！唔该，等我哋剪捻咗个片用佢。 扑佢，扑佢，扑佢， 唔得，我多啲人睇先，扑鸠啫，屌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嘅，系嘛？系嘛？咁你而家怀念我有够用咩？嘥卵气啫！一阵间翻嚟再讲区议会选举。